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面临的两个全球性的威胁，一个是核战争，一个是我们生态系统的恶化。我们还有第三个全球性的威胁，这个威胁我们前面提到过，就是技术发展对我们的威胁。前面我们提到生化科技和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结合，它可能造成两个我们不太愿意看到的后果，一个是就是，形成一种数字性的独裁，人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这个选择权，或者说人也有可能被全面的置于监控之下。还有一个呢，就是AI 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一个新的无用阶层。为什么说这是全球性的威胁呢？因为老实讲，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信息壁垒越来越弱，不仅仅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互联网，一个国际的互联网，而且人员和人员之间的流动啊渗透是非常频繁的。一项技术一个国家掌握之后，很快另一个和它科技水平相当的国家就会掌握。所以，大家就形成了一种有点类似于军备竞赛的这种心理。一种技术，我要是不发展，那你就肯定发展；你一发展，就把我甩在后边。有很多技术由于伦理的原因啊、政治的原因啊，在一些国家不能发展，你又不能禁止他们在别的国家发展。那么别的国家一发展呢，你又慌了，你又怕被落下。比如说像人体干细胞的研究，它里面是有一些伦理学的问题啊。首先，现在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同意不能够克隆人，但是可不可以用这个胚胎干细胞来使人返老还童呢？大多数国家也说不可以，但是现在有些国家就在做，起码像乌克兰，他就在做。这个 AI 大量的收集人的隐私的数据，比如说人脸识别系统啊，这个大数据系统啊，这些在美国有的时候它会受到隐私权的一些限制。这个不管是政府还是大企业，像互联网企业要收集这些资料呢，收集这些数据呢，是有一些限制的啊。但是在中国就一路开绿灯啊，人脸识别系统、大数据，发展得非常快，美国马上就慌了。就像中国制造2025啊，这些现在基本上就把美国给逼疯了，就是不惜要动用这个贸易战的手段，所以这就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每个国家还是以这个，国家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以国家为疆域把大家隔开的话，就很难避免这种军备竞赛的心态，从而你就无法以一国之力去阻止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生物技术和 AI 技术结合造成的一些很恐怖的前景，像数字独裁啊，像这个造成很大的无用阶层啊。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靠你一国的什么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啊也好，还是通过什么宗教的方式也好啊，你一国之力都很难去对抗这个技术浪潮对整体的人类整体社会结构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对 AI 这个东西啊，它和核武器和气候变暖还不太一样。核武器和气候变暖是比较客观的物理上的影响，但是 AI 呢，它涉及到就是人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存在价值，以及道德理念上的一些影响，不同的文化呢，可能还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比如说，让机器做选择，有些文化里面呢，可能就会觉得，你完全让机器做选择的话，就丧失了我人作为人的尊严，或者说，我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有些文化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啊，我这样活着挺舒服的，只要我舒服就好。所以，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对这样的 AI 的结果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点上来说的话，似乎我们还应该先统一，或者说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协调我们的，怎么讲，三观啊，我们的这个伦理学方面的标准。否则的话也很难去控制，你说这样行，我说这样我就受不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以国家区分的人类，依然保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这样的思维的话，你甚至无法从伦理学上来制定标准，去应对突飞猛进的技术。那么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和对人类社会的解构，会是你无法想象的。就是我们人到现在归根到底还是动物，我们有动物的欲望，有动物的情感，有动物的一些本能。但是我们的技术很可能会脱离这种有机的生命，会发展出它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无机的一种机器世界的逻辑和存在。我们人类说到底啊，这个智能和意识是分不开的。我们生物学上来讲，生物学的进化是远远远远远远的慢于科技的进化。所以，我们还会保留很多远古以来的一些人性，而机器的逻辑呢，它很可能很快就超越了我们这样的人性，它不会在乎你是不是有不适应的感受，因为它作为机器来讲，它的意识和智能是分开的，它可以完全没有意识，但是有极高的智能。那样一个世界，它是不会在意你人类有什么感受。这样的威胁，我们很难以国家或者地区为单位为框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哪怕你是一个超级大国，就好像我们的祖先没有办法以一个部落、一个小群落、一个小家庭来做单位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比如说尼罗河泛滥呐、黄河泛滥呐这样的事情。好，到现在我们谈到了三个主要的威胁：核战争、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实际上，这三个因素还会相互协同、相互加速。比如说，如果我们碰到很恶劣的天气，生态环境变得很恶化，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很恶劣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会加速科技的发展。这有一点像战争，1914年啊，1938年啊这样的事情，世界大战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去进行很有风险的研究，比如说制造原子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会变得比较单一啊，我们就要克服我眼前的困境。那么原子弹将来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管不着。所以同样的，当生态环境变得非常恶劣，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非常恶劣的时候，我可能会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不计后果的去发展那些高科技，发展那些 AI。发展人工智能，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将来会带给我们什么后果？我现在根本不想考虑了，因为我现在有燃眉之急。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因素是在相互促进，每一个因素的发展结果又会去促进另一个因素的发展。气候的恶化可能会促进人们投资更多去研究高科技 AI，那么 AI 研究了之后呢，可能又会打破核平衡。然后人类又要去发展核武器， 那么发展核武器之后，国际安全环境又变得很差啊，国家和国家之间又会相互防范，很难去协作，又谈什么国际协作来控制气候变暖。所以这个三种因素相互之间有一个加速、相互恶化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也是人类的一个常态。人类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危机导致另一个危机加剧，然后反过来又再导致自己这个危机加剧。我们看一看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起因，那都不会对这样一种人类处理危机模式的这种缺陷感到陌生。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就是我们还在以国家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以自己的小共同体，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这个不改变，很难改变，很难改变我们的协作模式，以应对全球性的威胁。那这儿尤瓦尔赫拉利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但是我们有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呢，是我们打造共同的身份认同的一个最好的催化剂啊。这原文叫 "A common enemy is the best catalyst of forging a common identity"。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们国家的构成就是因为一群共同的人面临共同的敌人啊，或者面临一条共同的大河。而我们现在面临三个共同的敌人啊，核武器啊、气候变化呀，还有这个科技的这个迅猛发展对我们的造成的挑战。这里沃尔赫拉里欧洲的历史来举例，欧洲以前也是小国林立，而且也是相互世仇，相互都看不惯，打得一塌糊涂。但是慢慢的理性占了上风啊，同时欧洲也面临一些更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就决定融合。那么这样的融合呢，你不是说一定要放弃你对原来的国家、原来的民族的那种忠诚，而是说在这样的忠诚之上，你还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认同。当然，这里面是有矛盾的，这里的矛盾啊，有的时候还会比较深刻。比如说谁，做出的牺牲更多一点呢？这个身份认同说到底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人类的事情本来就是很难的，所以你首先要建立这样一个目标，建立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向那个目标去努力。有的时候，这种大的共同体的建立啊，是很难的。你首先是要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你怎么样让大家自愿呢？OK，我们面临相同的威胁，我们要共同协作。OK，这个还你。当然，这也是一个挑战，这也需要进行很多的说服，很多的游说，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确实是面临了这样的威胁，不要像川普那样说这全球变暖哪有这回事儿，那不能这样，所以这本身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其次呢，还有一个文化相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相互之间了解，我们相互之间认同这一点。我认为是尤其难的。中国在历史上为什么能够保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非常非常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这块土地上的汉族，他们在文化认同上保持了一致。其实汉族的血统是非常混杂的，也是由各个部落、各个不同的人群混合组成的。但是由于汉族的文明，远远超过其他民族，所以其他民族只要是进入汉族，他就必须要接受汉族的文化。这样的话，整体上汉族文化认同是统一的。所以汉族的这个国家，比如说河南人，他不会去提防山东人的，山东人不会去提防江苏人的，说你会不会要来入侵我，或者说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会的。但是欧洲就完全不一样。日耳曼的各个部落之间语言都不通，他们都会相互防范，还不要说他们和罗马人之间有文明上的代沟，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根本不信任，所以在这种人类普遍的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我不了解你这个族群， 我怎么敢放心和你合作？我怎么能够把你看作是自己人啊？牺牲我的利益来，或者我更多的牺牲一些利益来照顾全球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全球性协作里面最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很可惜，尤尔和拉利在这里没有提到太多的这方面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在这个全球协作上面，尤尔和拉利很强调它的必要性，但是呢，他没有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的可行的方案。要让人类放下戒心，相互合作，这个恐怕是宇宙中第一大难题。这个他前面提到的一些，比如人类早期部落相互融合，以应对更大的问题，这个我想在真实的历史中间，恐怕也是不少军事征服啊，这个暴力压服啊，真正的心甘情愿的说，我们部落之间放下自我，然后组成一个大的团体，这种可怕，恐怕情况不多。中国东周的时候，几百个国家，他们有融合吗？中间都是军事征服啊。最后，在本章的最后，尤尔和拉利提到，有一些力量一直以来都在促进人类的整体的融合。什么力量呢？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当然，这个一统不是指统治你，而是说说服你，让你心甘情愿地接受我推销的这个真理体系。那么，宗教可不可以作为我们将来的这个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或者，宗教本身是不是就面临巨大的挑战？它是不是能活下去都不一定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下一章的题目就是宗教。好，谢谢大家收听。